新传媒所电台夹道广播台社区频道，现在是林良东部的新闻。我国四月分界非洲国内出口增长提速放慢，新加坡强一发展去公布的小哥显示，多点制造非电子产品出口双双增长的带动下，顶个月个非洲国内出口年比增长6.4%，比前个月个增百超7.3%。月比例萎缩3.3%。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指出，全球航空业复苏将为作为航空枢纽的新加坡提供正式布局发展机会，尤其是接触航空市场技术丰硕的时期。在来我国参加将以航空峰会的协会理事长维里奥德斯指出，也是我国技术建立国际网络并提高效率，未来将有可能跳跃让香港直接来现规模更大的航空枢纽。协会也预告航空业上早会到明年恢复到目前之中的水平，比加在之中预告的2024年来得早。本地的冠病毒疫新病例两宿两日提速到3000起，报两千一百廿三起，另外有三个人病逝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每周病例传播率初六落到7.3%。针对本地出现3起奥密克戎亚型变异突出的社区病例，受访的专家表示，感染奥密克戎新变异突出的人数可能高过现在的数目。而我国目标之争六关，加上本地已经有好多人确诊冠病，相信政府硬而背可能因此就收紧防目的措施。杜明林溪汉堡餐厅位于青油正义的门店，因为有人吃餐后出现肠胃炎，即日起被令暂停营业，直到到另行通知。卫生部甲新加坡食品局表示，指出人事到这个月7号到15号之间，食饮料餐厅的食物组出现肠胃炎的症状，当局听到调查之六起涉及浙江十七名食客感到不适的个案。每年六七月是流量的旺季，今年山梁因为要来杀天师强加的平地，因此要来杀农业部预料高息价格将翻倍。本地这个流量相而贵，请求的牛山湾和欧池的流量价格将最低中高，而肥料大北道的起价也领贵了流量的求价。对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，入七会的跨栏双球洪成湘拿下我国历来的第一名男子8米跨栏项目的银牌，并打破全国纪录。另外，我国游泳队都对3日的游泳赛之当收获4金、1银、3铜、1铜8面奖牌，其中蝶泳约瑟琳不负众望，到蝶泳及接力赛项目共享金牌。新闻报告完了。